想所習，咁啊順時係主觀，咁啊自於自為，咁名為叫做為心住，執時知明，咁啊因為順時係智慧，咁啊為多即變少啊，咁啊容易個心動搖，所以要修練嚟到助呢個智慧，咁啊令到定慧坤之。是主觀平等，咁啊不至於為多定少而生散亂，亦不至令定多為少而失衡，咁啊無令定為坤等，咁啊而就話得而知明，就係、是、以定啊來到前呢個位，咁啊叫做得而知明。個周遍個暫時，咁啊周遍就係話遍於一切時處，咁啊此心咧都係極靜如而不動，咁啊叫做周遍。暫時咧就係平清暫時，好似平嗰啲止水，所謂在在處處啊，咁啊定境現前，不直妙個常形啊，直妙咧就係直而照。咁啊叫做直妙，咁啊若叫话照而直啊，我哋就说佢话叫做妙直。咁啊常形咧就系话行逆缘，坐逆缘啊，系以动静，系以安然，乃至搬柴喂混水，都不得呢个定心。所谓缘分众客啊，都不离止观，咁就名为叫做直。妙常形啊，绝明定力坚固，外不为烦恼所动啊，外不为呢个境界所摇。咁啊，绝明啊，叫做定心时，就此一位系专修定以助位，咁啊叫定心时。个定光个法明，咁明定心入。为进的无退，明的就不取心。定光法明，定就是上的直妙常形，光就是上文的信是智慧，法明就是智慧心，就是法明智慧。定光时就法明定力，由于定与共位彼此相知，咁就名为叫做定光法明，咁明正深入嗱，咁啊智慧得到定坐啊，咁啊照理就正真，咁啊就明正咧系逐渐深入，咁啊现在以定位相知之故，咁啊得到深深退入啊，呢个圆三谛理，咁啊明正深入。都唔進就無退啦。由於功用純熟，咁啊念念向前，絕不退回頭啊！咁我哋結明咧，叫做不退心。咁啊心進安然，就保持不失。咁啊心進安然，就係從安啦。上文個為進就無退，就係話由定力相知。所謂安然進啊，係不假費力，好似順水行舟一樣，係不離言語前進。個保持就不失，就係保持守護，唔會忘失呢個精進心啊，亦都唔會忘失所證呢個相似理境。咁啊，叫做保持又不失。嗱，咁啊，不失咧。就是記證呢個真諦理啊，所謂一證就永證，咁啊名為叫做不失。個十方如來就係氣氛交接啊，嗱咁啊氣氛咧就有呢個真諦嘅氣氛，有俗諦嘅氣氛啊，咁啊又有中諦嘅氣氛，咁啊始終話十方如來氣氛交接，就係指呢個真諦嘅氣氛。咁啊，行者從二進至到七進位，咁啊，三界嘅思惑煩惱究竟永盡啊，係正真實理。 所以能以十方而来啊，咁啊真世嘅气氛交结，但系所胜者咧，乃系自心嘅真世，咁啊以十方而来所胜嘅真世气氛咧相同，但系绝对咧就唔系从佛嗰处得来嘅，咁就名为叫做护法心啊，能护就系一心三观，咁啊所护就是一境三谛，咁样现在扶持呢个真实法是一德就永德啊，永德暂失，咁名为叫做护法心。嗱，咁啊此为以通教第七殿与梵地，以及藏教嘅四果阿罗汉，以及佛教嘅七智慧咧，系相齐啊。但是如覆大正，因为从上的干位地初信已经是圆覆五次烦恼，但是藏通二教啊，不单说未覆无名，连无名的名字啊他也都不闻啊，若是说佛教菩萨就要等到十回向后心先至覆无名，但是此经所谈就是纯圆教啊，咁啊圆教咧系从始至终都是覆无明，所以此经所显呢个圆教理啊，超胜前个三教啊，咁啊不可为喻，咁啊叫做护法心。啊，觉悟就保持就能以妙力就回佛慈光。向佛安住，咁啊能以觉明保持，咁啊觉咧就系能观之处，咁啊叫做觉明保持咧就系由此个能观之处啊，咁啊保守护持将来所证一真谛理系永远咧系不失，所以此一觉明保持啊。就是重安上文的护法心，是能以妙力，咁啊妙力就是属于呢个不可思议之力。咁啊藏通二教呢个小乘人啊，至到第七呢个护法心，咁啊断尽三界烦恼，佢就从此啊就不再前进，所谓宝果不前，做一个治疗汉。但是菩萨就不然，他虽然前进这个三界善知烦恼，那么知得呢所证这个真谛理啊，不过是将此为，那么现在菩萨发大心，那么不住这个将此法外啊，从空观出修十假观，往亲近之佛学入世的方便，所谓难能可畏啊，就名为这个妙力，个回佛个持国就是回自所证这个真谛的实字，咁就向佛这个权字，咁啊修佛个无言大慈，出空入寂，出空入俗，咁啊广学这个离生的方便，名为叫做回佛持国。嗱，咁啊从真出。而入俗就是属于回佛向前，向佛就安住啊。嗱，咁啊，菩萨虽然入俗嚟度众生，咁啊，在呢个名智慧中已经是万法为心啦。咁啊，知得众生自我本性啊，佛属于为心之法门，是自性的法门。嗱，咁啊，自性法门。就是应学应修啊，但是自心不固，咁啊应供就应成，由于自心众生故，咁啊应道就应救，咁啊若是了自心众生，咁啊虽道众生了达唯心众生故，而无生可道，咁啊了达自心不固，虽供佛而无佛可供啊。咁要达唯心佛道之故，虽勤修佛道啊， 那无佛道可求，咁啊属于即前知嘅已入实知，依所修所行所供所道，不自不觉而清净直灭。咁啊，因为以前知而向佛于实知啊，咁啊名为叫做向佛安住。所谓即嘅回前而向佛，佢犹如相镜。就光明相对，嗱咁啊相镜咧就系东边一个，就系西边一个。咁啊现在以东边个镜照呢个西边个镜啊，嗱咁啊西边个镜咧亦系照翻东边个镜，咁啊光明就彼此相对啦。咁佢哋犹如相镜，咁啊光明相对，咁就譬如从实。而向前，从前就而向实啦。咁啊，前实相对就如同二镜相对一样。咁啊，佢哋犹如相镜，光明相对。佢话其中妙影啊，系重重相入，就系话西镜照入东镜。咁啊，东镜照入西镜啊，就譬如从实起拳，从拳入实啊。以实智照拳智啊，以拳智照实智，咁啊佢就其中嗰种妙影系重重相入，所以别名咧叫做回向心，就话回实向拳，回拳就向实啊，拳实相向，咁啊叫做回向心啦。咁啊此个回向心属于第八顺，所谓修十假观。破除尘沙烦恼，嗱咁啊，所谓尘沙烦恼者咧，就系有两种嘅解释。嗱，第一种就系菩萨从空出假，以所破众生嘅烦恼。嗱，咁啊，点解所破嘅系众生嘅烦恼咧？嗱，因为众生嗰啲烦恼系如尘若沙之多啊，多到数唔出嘅。因为众生无量，所以众生嗰啲烦恼啊，亦无量，多到如尘若沙。嗱，咁啊，菩萨化众生啊，咁啊度众生，咁啊一定咧就要观经受教啊，然后随机说法。咁啊，若话菩萨能够观机受教，为众生而说法。咁啊，不为呢个众生烦恼所障啊，咁啊，名为叫做破呢个尘沙烦恼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唔能够观机受教，咁啊，尘沙未破啊，咁就变成尘沙嘅障护法咯。咁啊，属于第一种。嗱，咁啊，第二种啊，若是话菩萨咁啊，行菩萨道。不了达法界皆空，名为叫做法界见思烦恼啊。咁啊，若是不达法界，更是如幻如化，咁就名为叫做法界嘅尘沙。咁啊，若是话不了达法界皆中道啊，名为叫做法界无明。咁啊，此三种都系属于菩萨嘅烦恼。不若是话菩萨。得到四无所谓啊，凡有所说都能救众生的，咁就名为叫做破尘沙。咁啊，现在第八顺只系属呢个界内嘅尘沙，但观呢个界内机就不能观界外之机。咁啊，到下嘅第九顺啊，破界内嘅尘沙，咁啊破。界外的尘沙，咁啊能为界内尘沙说法，但尚且唔能够啊为呢个出世嘅三圣人说法。点解？因为界外嘅尘沙烦恼尚未断，咁啊至到十顺位先至破呢个界外嘅尘沙，到此咧先至可以为界外呢个三圣人说法啦。所以就花经至此咧，名为叫做三善波浪。佢话心光就密回，就获佛常应。 是无上妙性，安住无云，失无云失，明净的戒心住，心光物圆。咁啊，主一句经文咧，系按照个回向心。咁啊，心光就即系全十二啊，以十字能破惑显理，以全字能够观机受教。若要话十字就系属于波耶啊，若是全字就属于呢个方巧。嗱，咁啊，若要十字能够破惑显理。咁啊，應於四雲世現之中，就係第二斷煩惱，同埋第三學法門。若要話以全智啊，能夠觀機利物，隨機化道，咁就應於四雲世現中第一個道眾生緣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煩惱已斷，法門已學啊，眾生已道。咁啊，前个三缘因心圆满，咁啊，第四个无上菩提就自然得以成就。所以话若前嘅若实啊，都名为叫做心光，就系心中嘅全实二字光。咁啊，物回啊，物呢就话全智实智，自利利他，咁无。间就无杂啦，系任运而起，咁啊叫做物回啦。若要话理而能观身，咁啊叫做回全嘅向实啦。若要话观中观真而理熟啦，名为叫做回实向全，咁啊叫做心光就物回，咁获不相应就无相妙境。嗱，始终呢个获字咧。就是由觀行進一步相似見佛證啊，屬於呢個相似獲。嗱，佛就能證之人相應無相妙證，就屬於所證之法。嗱，咁啊相應就即是發生啊，無相就屬於波耶。咁啊，點解波耶稱為無相呢？因為波耶一法係為諸佛之母。咁一切諸佛皆從波耶而出生，所以波耶咧係最無上啊！嗱，妙證就屬於解脱得，所以常形無上妙證咧屬於佛所證嘅三德四座。嗱，咁啊眾生心中所具，咁啊亦係具此嘅三德四座啊，而眾生自性亦係即。空即假即中，所谓即空故，即是系波耶啦。咁即假故，即是系解脱啦。即中故，即是系法身。咁啊，只个三德四座向为烦恼所障，而不能显。咁啊，现在行者以观行力故，咁啊渐渐深入本有嘅三德四座，发现于呢观行位中。咁啊，好似水中见月，镜中见常，虽则系能够见之了了啊，但系用就未曾证到。所以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就话十方世界诸如来心就于中显现，而镜中常，咁就名为叫相似理啊。咁而个十信位属于呢个相似位，所以于。这个常形无常妙证的三德四望啊，是可见是而不可的，就属于这个相似获，那就叫做获佛啊。常形无常妙证的三德四座，更安住的无为，这个无为和即是上文的常形无常妙证的三德四座。咁啊，此个三德四座，现在于呢个禅定之中，常常得以现前。咁啊，叫做名为咧安住无为。佢话得无就为失啦，在呢个定中啊境界，但系咧就唔系亲自证得，属于定中咧现到呢个境界。咁啊，若是话如果系亲自证得啊？ 咁啊入席出席都了了而知，系了了而正。咁啊現在話得無為則呢，就係、是、入定嘅時候佢就見到，不若是話出定嘅時候啊，佢就見唔到啦，所以仍然咧屬於呢個雙子見。咁我哋結明咧，叫做戒心自入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於呢個禅定之中，咁啊與戒相應。嗱，戒就係有三罪定戒啊。嗱，發心具一切功德，咁屬於自然發戒啦。嗱，若是話認真能起妙道眾生，咁啊屬於呢個離生戒。嗱，波若照諸法空，咁啊屬於律儀戒啊。所以我哋結明嘅就戒心住咧，就屬於呢個大乘嘅定共戒。咁啊，結明啊，呢個定咧係從呢個戒而生起嘅。咁我哋於呢個定中能夠了了而見啊，呢個常應無相妙性嘅三德地藏。嗱，咁啊，定是由戒生起，所以此一個位置就名為叫做戒心住。佢話自戒嘅自在。能由十方所去隨緣，嗱咁啊自戒自在就係、是、安住呢個三罪淨戒，如如不動，就一切時處與呢個淨戒相應。所謂無心時而處啊，乃係任運而處，屬於任運所持嘅大乘嘅定共戒，就説明在呢個禅定之中啊。與呢個三對淨戒相應，咁啊能由十方啊，嗱咁啊由於自戒自在得到呢個定共戒，所以佢就能夠起個不思議嘅神通妙用啊！十方之中，咁啊上有諸佛，下就有眾生，嗱佛就係應共應時，咁啊直佛文化就以真自明。咁啊，眾生咧就屬於應道就應救啊，以增自己嘅慈悲，所以始終能由十方咧，就話説明佢於呢個十方世界之中啊，能夠上求下化，所以叫做所去就隨緣啊，位於十方之中，不能上求或者下化，來去自在，就無有障礙，所以結明咧。叫做圓心住，就係話自在神通，來往無礙啊，係皆得滿圓。咁啊，叫做圓心住。嗱，咁啊，十信而去，咁啊，藏通二教十不知名字，此個十信與別教十回向齊，但係所修正就唔同啊。咁啊，圓教就盡修盡正。所謂初下手時就是圓修三觀，但是別教呢就一定要先空次假後中，所以現在屬於圓教的行者，在這個十定位中已經三觀是同時修。安難，自是男子以真方便化此十心，心經發揮十用附設，佢圓成一心，明法心住，個心中發明，佢如正流離，內現精急，以持妙心，理以成地明，自地住，個心地接之，虛得明了，由理十方，則無留外，明修行住，個行於佛堂，受佛嘅氣氛，如中陰身，自求父母。音信明通入来掌迎生贵缘，啊，既由道胎亲奉国恩，如胎已成人相不缺，成方便具足如佢容貌就如佛，心相亦同，明正心住，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迎不退时，十身灵相一时具足，明同真住。佢迎出胎，親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，表已成人，佢如國大王，以諸國如分位太子， 幾塔利王世子長成名冠頂住，咁啊指一大段經文啊，就係別形之位置為所轉之號嘅第三科，名為嘅啦分正轉之號，就係、是、一心三觀成就啦，能破三煩惱。若是話妙車摩多空盡成，就破化界見之煩惱啊。若是話妙三摩佛提假觀成，就破化界塵他煩惱。若是話妙時羅中道觀成咧，就能夠破化界嘅無明。咁啊，因此三觀成而破三煩惱啊，而成三智。咁若是話空觀成，就是成呢个一切智啊，咁啊若是话假观成，就是成道种智啊，咁若是话中观成，就是成一切种智，咁啊由三智咧，佢就得证呢个三谛理，所谓一切智故能证真谛理啊，由道种智故证俗谛理啊，由一切种智故证中谛理。咁就明文叫做分正转依号，在呢个分正位中转烦恼系依菩提，转生死啊系依涅槃，转妄归真，转凡成圣啊，而分正佛功德能于一身中现无量身行道，从初发心至到分正位以前。中间无量劫行道啊，都不如此个分正位中一人一日嚟嘅行道嘅功德大。嗱，咁啊又分五科，嗱金初科啊就名十智慧，嗱咁啊以后咧仲有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啊，都系属于咧呢个分正位中，佢一共咧就有五科咁多经文。咁啊，現在第一波即係分正位啊，個第一波咧就係名十字位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十字咧？十就係十個位置。所謂字咧，在呢個人王扶個波耶波羅經裏邊講，佢話入理波耶就名為佢嘅字啊。咁啊，自生功德名為佢就地。咁啊，以呢個無字之法。而至於波耶波羅蜜啊，係與佛同住，咁啊一心三觀能夠成就與三德地藏相應，咁就名為佢嘅住。個阿難是善男子，以身方便就化此十心，咁啊此三句經文啊，就係結前呢個十信文。咁啊善男子就係、是。而從最初啊，於呢個三善事之中，咁指個行者啊，修呢個三善事，所謂正坐合行之物，咁啊叫做善男子。佢以真嘅方便啊，即係天然妙理。咁啊，雖然咧本來具足，但係向人迷而不知啊，所以無量劫以來。这个烦恼浓厚不能显示，那么现在必定要假这个修十之功啊，方能显示，那么名为他们以真方便，即是先可言尽解，那么然后呢就在这个言行啊，所谓戒定的虚急，戒就是自戒啊，定呢就是修行，以呢个正坐自行啊，咁啊位位上将，名为佢哋修行。咁啊不论斋与共修行啦，两种都好如法啊。咁啊叫做戒定不拘急。咁啊同时修行有效，咁啊发明以上个十种嘅信心，咁就叫做以真方便，系发起十心。咁啊，心经就发挥，咁啊，心经就由呢个止观之心就顺一定位啊，更无呢个妄想掺杂，咁啊，明白叫做心经。咁啊，发挥咧就系、是、发明 呢個三字嘅光輝，嚟由呢個妙多多空觀成就，就係發揮呢個一切字嘅光輝。咁啊，由三摩缽提假觀成就啊，咁啊就發明呢個中道字嘅光輝啦，發明道種字嘅光輝。嗱，咁啊由妙善羅中道觀成就，咁啊發明一切種子的光輝，一十用一攝入，一和呢個十種信心啊，咁啊唯唯咧係隔力不容，咁啊唯唯咧係淺心不同，咁啊現在行者入個分正位中，咁啊一心三觀現前，任運破一份無明，咁啊將前個十種信心啊，咁啊完成一。心三故，从有功用道入呢个无功用道之中啊，名为叫做圆成一心。咁我哋接佢呢个名字咧，叫做化心字，即是系心性发挥。嗱，若是话观呢个文性系通真实故，咁啊妙色摩陀空观成破法界见思烦恼。咁啊，了因为心法就止于个波野得啊。咪若是话观文性系圆真实故，咁啊妙三摩缽提假观成啊，破法界尘沙。咁啊圆因是心法，咁啊止于解脱得。不若是话观文性啊常真实故，咁啊妙善罗中道观成，破法界无明烦恼。咁啊，正因理心显法，如于个化真德，咁啊就说明三观成，破三烦恼惑，三心圆法啊，系圆结三德，所以我哋结明咧就叫做化心住。佢话心中就发明就如净琉璃，内如冰金，嗱咁啊心中发明。就修呢个中道涅槃，发明啊呢、这个一切种子嘅光辉，所以此一句心中发明嘅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按上文啊所谓心经发挥，所谓如净琉璃就内如精金啊，嗱净琉璃就譬如所观之境，咁啊精金就譬如呢个能观之智啊。咁啊，如顺流离来，就现精金；但见精金，就不见流离。所谓光光透彻，咁面面玲珑啊，金光灿烂。咁就譬如心境一如，景观圆融啊，只就属于譬如呢个化心字嗰种嘅境界。嗰个以前就妙心，就理以成地啊。嗱，咁咧以前個妙心咧，嗱法心時就屬於呢個大乘嘅見道位。咁啊，既然法心時係大乘嘅見道位啦，咁啊已證呢個三不退轉。第一咧，叫做行不退。嗱，咁啊菩薩一取所都與呢個菩薩道相應啊，所謂一一行啊。都回向无上佛菩提，一一行啊，都回向众生，飘凡夫行，咁啊亦飘嘅二正行啊，咁啊叫做菩萨行。因为凡夫所行嘅属于呢个无，属于有漏行啊；若是话二正所行嘅，就属于呢个无漏行。不论凡夫嘅有漏行啊，与共二正嘅无漏行。都是属于自私自利，但是菩萨法身属于大公无私，凡有所行啊，即即皆回向法界众生，咁就名为佢就行不退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位不退啊，就系已经进入菩萨嘅正位，咁啊永远咧不退菩提，咁啊决定成佛果。永远不堕于呢个二乘之地，咁你就位次不退。咁啊，第三就系念不退， 就是念念之中具足菩萨所应行之事，更得起一念这个二乘心，亦都得起一念的凡夫心，唯有念念之间与这个中道相应，所以从向下意志以去就名为叫做修道位，因为发心时名为叫做见道位，已经达到三不退转，所以从向下意志以去名为叫做修道位。所谓心心流入那陀夜海上观涅槃行道，乃至等各菩萨都名为叫做修道位。咁啊，到到妙果佛个菩提就名为叫做正道位。咁啊，现就话以前妙心咧，就系以前的妙心，即系发心住个正道位。咁啊，即是初住呢个一心三观之心，以三观因为维持一心啊，名为叫做妙心。个理已就成地啊，咪虽然系无功用道，但系仍然精进修行，念念流入沙陀夜海，念念清净直念，能理系一心三观啊，观于呢个第一二谛嘅实际嚟嘅，咁啊叫做理已成地。我哋结明叫做智地住，因为还有无明未尽，我哋仍然要周知自知。咁因为初智慧，咁即使系初破无明，系初正法身啊。咁向下咧，仲有几十个位置，咁步步进修，咁位位咧破无明，位位先至得正法身啊。咁既然位位都要破无明，然后先至正法身啊，所以名为叫做智地住啊，因为向下位位都破无明，仍然咧系要修思自知，必定令到呢个无明永尽啊，方能正同于佛。咁各其中所谓修行期间，我哋要断无明啊，所以名为叫做智地住。个心地个自知，虚得明了，就由理十方。咁啊，心的摄知咧，心啊就系能观呢个一心三观之心。咁啊，地咧就属于所观啊呢个三世嘅实际理性。咁啊，摄知咧就系以理嚟到发智，地就摄入心啊。若就话以自然嘅照理咧，咁啊心就摄入地，咁啊心以共地啊。是父之父之，咁啊叫做心地就摄之，就区得就明了啊！就系话以理化之，以之嚟到照理，咁啊若心就若地啊，咁啊即皆明了。佢入嚟就十方，得无留外啊！只就系若所证之理，能够住穷还见啊！所以能正之智咧，亦系无边甚无表；所正之理，亦都咧系无穷无尽。咁就叫做由理十方，即系咧能正之智，咁啊无边表啦。咁啊所正之理啊，亦系遍于十方。咁啊叫做由理十方，所以由理十方咧，就系若呢个所正之理啊。住穷还遍呢一方面嚟讲咧，佢话得无就留外啊，话念念要于呢个法界清净理，佢任运前进，所以得无留外。嗱，咁啊，又者由理十方就系明菩萨，虽即自行啊，但系正自行之时，亦都不外利他，于呢个十方之中。有国土，国土中有佛，所以需要礼拜供养，就直闻佛法。但系下系有无量嘅众生啊，我哋应救应度， 就是一身能現無量身啊，同時遍於八界而無有障礙，所以叫做遊離十方呢，是得無留礙。我哋接佢呢個名字就叫做修行住，咁啊屬於呢個大乘行啦。《法華經》所講，佢話隨順都行大道，八説明未證中道以前，屬於一真行道。若是話原教僧初時為開始，咁啊一直以後啊力自行向地，乃至到等覺。都是能够一身现无量真行道，所谓上求下化行一日，就是超胜未入中道以前啊无量劫行道，属于大乘行，属于一行一切行，我哋别名叫做修行住。佢话行与佛同，就佛起身。佢话如中阴身，就自求父母。嗱，行与佛同，就系一心三观，观三谛理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咁啊，同时自利，就亦都不爱利他；利他就不爱自利啊。所谓真俗圆融，自理相照，佛因当系如是行啊。现在菩萨呢，亦都如是行啊。佢所行呢个自利利他，与佛自利利他咧，系冇乜两样。所谓行与佛同，个受佛嘅气氛啦，就系受佛气氛咧，就系能接受佛嘅中道嘅气氛。嗱，佛系究竟圆正中道，咁啊行者咧就系已经啊分正中道。咁既然分正佛所证嘅中道啦，咁啊变成品受佛嘅中道气氛，就明白叫做受佛嘅气氛。佢话如中阴身，就自求父母啊，只系以呢个譬喻嚟说明。咁啊，佢心迷真起妄，作业各个不同。若是话以善知识所读嘅系善业，这身就变生天上啊。或者生到诸佛的净土，咁啊，若是话佢遇到呢个邪师恶友，所作嘅系恶业咧，佢舍身就堕于地狱。咁啊，若是佢所作业不善不恶不精不过啊，就受呢个中阴身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我哋子亲名为佢哋现阴啊，死后名为佢哋前阴啊，受六道身名为佢哋后阴。若是死后而未受身，于其中间呢，就名为叫做中阴身啦。若是话男形，中阴身亦是男形；若是话畜生形呢，中阴身亦是畜生形。